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续神啊，这是哪个地儿？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一会儿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马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们表演的相声作品。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首先要为您请上的呢是马志明先生和黄宗民先生二位，今天为我们表演的呢是一段传统相声访学类的经典名段迈步头。 谢谢各位。谢谢大家。 对对对， 这个从那个2年半以前我退休以后， 哦， 对，现在就快63了，对吧？ 可不嘛， 退了2年半了。 嗯， 一直就没怎么演出。 打退休后啊，很少演出， 在公开场合很少。是不是啊？ 对对对， 没怎么演。 嗯， 在家整理点老头的东西。 嗯， 搞点这个。 是 承蒙这个观众朋友对我的错爱和有关部门的这个支持 啊， 给我搞一个50年从艺这么一个小活动。 哎，就这个庆典， 搞了这么几场。 是， 所以每次上台再看见观众呢 啊， 就感觉分外的亲切。 哎，还真是， 不是不由得呀 啊。 不由得就想说点这个感恩的话。 哎，从心里感谢观众。 这还真不是虚的， 真心话。 说实在的， 嗯， 因为现在啊跟原来不一样了。 是啊， 过去呢 啊， 计划经济。 对，以前是 计划经济，就是卖方市场。 哎，东西不好买， 咱算卖方。 嗯， 对不对？只要演不愁没人看， 准有人要票。 现在呢， 嗯， 市场经济， 东西该卖不出去， 买方市场了， 得听您的了， 消费者说了算， 随便宅嘛。 哎，往后看这意思， 嗯， 要是混不易， 那可不， 不提高服务质量很难生存和发展， 这是实话呀。 你说是不是这道理？ 对，还真是、 啊 嗯、 就得提高。其实每一个人呢 啊， 都有一个如何面对社会摆正自己位置的问题。 对呀， 你们这个演员吧 啊， 要拿观众当你的衣食父母。 没错，没有观众演员就得挨饿。 当大夫的 嗯， 医生护士 啊， 要把患者呢看作是自己的亲人， 急患者所急。 国家公务员 嗯， 为人民服务， 是啊， 把人民奉为主人。 对， 自己甘当人民的公仆， 这叫俯首甘为孺子牛。 做买卖的 嗯， 商人 啊， 要把顾客看作是上帝， 顾客至上嘛。 当然了 啊， 合理的利润，该挣的钱也得让他挣。 当然了，商业嘛就得有点利润， 但是不能欺骗顾客， 对，要让顾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是 是不是啊？百挑不厌， 嗯， 百问不烦， 哎， 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足斤足两，不能缺斤短两。 哎，对， 要都做到这一步了，就等于自觉地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和谐。 那可不，市场上打架往往就是因为少给分量的事儿闹的。 过去您知为什么那个一斤十六两吗？ 对呀，以前一斤就是十六两。 过去那秤不是现在那电子秤 啊， 这儿一绳，这挂着一坨。 对，那叫杆秤， 对不对？ 那 秤盘子 啊， 十六两，这有十六个星星。 十六两吗？ 一个星一两， 没错。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它象征着天上的十六颗星。 哦，这十六两对着天上的十六颗星。 哎，北斗七星。 是 南斗六星 啊， 七六呢？ 七六十三星， 再加上福禄寿这三星， 哦， 搁一块儿，这就是十六星，这就是秤杆那个十六两。 这十六两是这么来的？ 哎，这就是提醒这商家卖东西的， 啊，怎么着？ 别少给人分量， 是吗？ 这里牵扯你个人利益了， 哦， 有他的福禄寿在内， 怎么呢？ 比如说少给人一两， 啊， 你便宜了吗？ 嗯， 你缺福了， 缺福， 少给二两 啊， 少禄， 少给三两呢， 损寿。 哦，用这种办法约束商人， 当然也不一定能起到监督保证的作用。 哎，多少好一点， 做人嘛 啊， 要以诚信为本， 是 做买卖要货真价实。 对， 有这么句话， 怎么说呢？ 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 对，酒好不怕巷子深， 话是这么说呀。 嗯， 广告宣传的作用也不能忽视。 那有广告就更好了。 对，现在这广告的形式太多了 啊，它媒体也多， 甭管你做什么广告， 嗯嗯， 就注意一样， 什么？ 真实才有信誉。 对， 就怕什么呀？ 嗯， 虚假广告。 哦， 欺骗顾客。 嗯， 害顾客，其实也害自己。 是吗？ 这个道理啊都明白， 都知道， 但是这个虚假广告有时候还是见得着。 还是有啊， 动不动就写出来了啊。 写什么呢？ 不计血本。 嚯，还血本？ 要不就跳楼价， 听听， 这价钱是跳楼的价， 哪儿就跳楼？ 听着瘆得慌。 那可不， 挂出一横幅来， 写什么呢？ 春季大减价。 哦，春天就减价， 打一开春就减价。 哦， 过了仨月改了 啊， 夏季大减价。 哦，夏天了吗？ 秋季大减价。 哦， 冬季大减价。 好嘛， 庆祝新年大减价， 过年， 恭贺春节。大减价。 哦， 一年到头大减价。 嗯， 平白无故大减价。 啊，不，您等会儿，这怎么出来平白无故了？ 没想出词儿里边实话写上了。说减价，您买去，您买去 啊， 一点都不便宜。 那可不，根本就没有便宜东西。 哎，也别说，嗯，有的时候他广告那东西啊，还是真便宜。 有便宜的， 有便宜的，就是一样 啊！ 你买不着， 哦，不好赶。 您听信儿，老远您去了，到那儿，啊，没货， 多可气！哎，这当 这就叫虚假广告， 骗人了。 但是有一节 啊， 他能做这虚假广告，他也得有那条件。 那是啊， 他有铺面， 有门脸， 现在叫底商啊。 对， 他有房子，有地势啊。 啊， 门口有块地方立个牌子，挂个横幅啊， 可以挂。 你要是串胡同的呢？ 啊， 走街串巷，摆小摊儿， 流动商贩， 他怎么能挂那横幅啊？ 没地方， 他哪有那个地方搁牌子？ 是， 他怎么办呢？ 他怎么办呢？ 他要做广告，就指着他嗓子吆喝。 哦，就凭这货商， 哎， 啊， 这小贩太多了 啊！ 做买卖，你想卖什么都有， 那可不， 所以吆喝出来也是五花八门， 那叫九腔十八调。 要说吆喝最好听的 什么呢？ 还得说过去那卖布头的， 对。 啊， 过去那卖布头的吆喝出来最好听， 吆喝出来有板有眼有腔有调， 哎 哎，有点艺术性。 哼，太对了。哎，我说这么着，我提个建议 啊， 您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学一学当初卖布头怎么吆喝，怎么样？ 这主意就是你出的。 那没错啊， 当初啊 啊 耗这活的时候， 是 就定节目的时候 啊， 就是他的主意。 我就爱听这个 来卖布头。其实呢，你跟我没说过， 怎么没说过， 没说过，这是我小时候说的。 这多少年没说 咱俩没说过， 嗯， 但是你可不是新活， 嗯，但是年头也都40多年没说了， 哎， 是吧？你要愣让我说， 没问题， 你别， 我明白你的意思， 要给我搁这儿，你说谁负责？ 我心里明白， 嗯， 不是你要搁这儿， 嗯， 你担心我捧不上， 哎，那 接不下来是不是？ 万一我要是 告诉你 啊， 您放心， 嗯， 我在这站着。只要有什么问题，我给你兜着，怎么样？ 你也能吆喝？ 那当然了， 来吧， 来。 这个，这扇子呢，就好比是那个尺。 哦，这就是迈步那尺。 迈步头的这尺，它不凉，你知道吗？ 啊， 他拿着插在脖子后头， 哦， 搁这儿， 嗯， 当招牌， 摆个架子， 哎，要这劲儿。 是， 哎，这块手绢呢， 啊， 就好比是一块布头。 对。 这一抖，这就开始了， 这就算了啊！ 我小点试试啊， 咱听听。 因为我这嗓子不行，你知道吗？ 没关系，来， 哎， 等会儿， 啊，怎么了？ 你不吆喝吗？迈步头，你哎，干嘛呢？这是？ 这是迈步头的规矩。 什么规矩？ 先得哎一声，知道吗？这叫领招啊。 什么意思？ 领招就走路的那耳音、眼神，一听这哎，嗯，什么，都叫过来，听我的。 往这儿看， 哎，对了， 这就算开始 了，我好卖给他呀。 好 啊， 行。 哎，吆喝着卖，挨了吧？ 嗯， 吆喝着卖了吧？ 对， 这块本色白， 嗯， 怎么那么白？ 是， 为什么这么白呀？他是怎么那么？你说他怎么那么白？ 嗨，我哪知道吧？ 他起四大五福， 嗯， 不让双龙珠， 是 压在这天津的漂白皂吧？ 对， 你说白不白？ 白， 那还没他白。 是啊， 起四赵子龙， 嗯， 不让小罗成， 嗯， 谁见过小马超？ 嗯， 压死雪白袍。 对， 什么是头长雪 啊？ 那叫二鲁霜，压在头号的羊白面来吧？ 多好， 不提这棕白。 啊， 咱们单提这棕布， 行， 要买到您家去 啊， 封被单子就做白了去吧。 没错， 金洗金晒， 是 金铺又金盖， 多好， 金拉又金拽， 嘿， 这金灯又金踹。 哎，什么毛病？你这是 被窝有臭虫， 太像话吗？ 十年八年也该不坏它。 好， 瞧瞧这块布 啊， 织的多么匀， 是。 织的多么细， 嗯， 织的多么好， 哎， 织的多么密， 嗯， 面子有多宽 啊， 布皮有多厚， 哎， 是刮风不透，下雨也不漏，这钢针扎不动啊， 嗯， 锥子锥不透， 啊， 你多了快的剪子也搅不动耳汤。 这是棉布啊， 这是钢板。 嗨， 提钢板干嘛呀？嗯， 白的吆喝半天没人买 啊， 搁在一边。换一块青布， 换了 青的就是黑的， 没错。 举了些个例子 啊， 说了一些个古人名， 是 就说他这个布怎么黑， 那形容 质量怎么好。 对， 等出来价钱之后， 嗯， 我可不卖。 为什么不卖？ 我自己往下烙。 干嘛还自己烙啊？ 显着便宜。 哦， 你呢也别闲着。 我干什么呢？ 你就好比是布摊上一个小伙计， 我就算学徒的。 哎， 可以 跟着帮个腔啊，起个哄啊，哎，造造气氛， 没问题。 盯我往下落价的时候呢， 嗯， 你拦着点。 我怎么拦法？ 有这么几句词儿，你记得住吗？ 您说说。 留本儿，瞧赚，别让了，赔了。 哦，留本儿，瞧赚，别让了，赔了。 啊， 就这四句， 行吗？ 我记住了。 啊，来了啊， 咱就开始了。 哎， 嗯， 吆喝着买，挨了吧？ 留本 儿，卖了吧？ 瞧赚。别让了， 吆喝着买了， 还留本儿，瞧赚，别让了，赔了，留本儿。 你吃撑着了是吧？啊，什么毛病这是？怎么了这是？ 你不让拦着吗？ 哪儿就拦着？ 你不是拦吗？ 没听我说吗？ 什么呀？ 我出来价钱，我自己往下落的时候，你再拦着，这刚一张嘴我就赔了。 哦，所以这我赔早了。 捣乱是不是？ 不，这回明白了。 嗯， 明白了 啊， 开始吧。 哎，吆喝着买，挨了吧？ 嗯， 吆喝着卖了吧？ 对， 不要那一桩 啊， 又来这么一桩，这个桩啊桩啊见见是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不一样。 不要那一块儿， 嗯， 又来这么一块儿， 嘿， 不要那一点儿 啊， 又来这么一点儿、 哦、 瞧瞧这一块、嗯、你就看看它什么色儿，是没有那包边，没有褶儿，没有个窟窿眼儿， 好贫不贫呢、啊、 那块本色白， 对， 这是一块青， 青 不是德国青， 是 也不是德国染儿， 哦， 这本是上海阴丹士林布尔达， 阴丹士林 青的就是黑， 没错， 它怎么那么黑， 嗯， 为什么这么黑，它是怎么， 你说它怎么那么黑， 又来了，不知道 怎么那么黑呀， 啊 亚瑟青丝发， 是 好像胭脂眉，黑中透着亮 啊， 是亮中透着黑，去又黑呀、啊、它是黑又亮儿的， 黑又亮， 你说黑不黑， 黑 那还没它黑， 是啊， 亚瑟烟熏灶， 哇， 不让锅底黑， 听听 这锅烟子掺煤灰，没有它来黑， 好 包蚊帐那个扎麻花，黑了个翠儿的， 黑翠儿， 你说黑不黑， 黑 那还没它黑， 是啊， 黑的像张飞 啊， 黑的像李逵， 哟， 亚塞咯噔叹， 嗯， 气死老煤灰，这火车一冒烟，吓得卖瓜子的撒一堆，就好像天上的乌鸦拍拍了对了吧， 嘿， 你说黑不黑， 黑 是那还没他黑 啊， 在东山送过炭， 哦， 在那西山采过煤， 嗯， 他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呀，他是当过两天没谱的二掌柜的吧，不提这宗黑 啊， 单提这宗货， 是 您要买这宗布， 嗯， 咱甭往远处说， 哦， 要往远处说您了还得坐火车，也就白花了几块多， 好吧， 咱就说天津的绸布店来吧， 行， 您了要不知道 怎么着， 咱们取上一个笑， 哦哦， 您够奔电车道， 嗯， 买上一张票， 哦， 坐车这么一绕也就过了观音号，他是叮铃铃这个当啷啷就来了，到了吧， 到哪儿了， 来到北的关， 哦， 下了摩电车， 嗯， 到了故意街， 是 一进西口，简直往里走，你就抬头这么一瞅，就在路南头一家， 嗯， 那叫敦庆龙， 对， 再往里边走， 嗯， 锦张花烛远龙老大， 老富豪， 再往里边走， 哦， 有瑞福祥啊，瑞林祥，成绩宝记，红记那钱香一呀， 有名， 到在那儿去买， 是 站在了柜台外 啊， 是点着名。这药您捡着样的挑， 嗯， 要买这宗布 啊， 它总得五毛六， 对， 要没有五毛六你就买不来，这么宽的，这么好的，这么家你怎么厚实的， 没错， 那位说了话， 说什么 价钱卖的大呀， 嫌贵， 您都不知道 啊， 人家的门脸大， 对， 人家的挑费大， 就是 楼上楼下 啊， 有电灯电话， 嗯， 是面打罗里转，谁打河里长，羊毛出在了羊身上来吧， 不找您要， 我们的门脸小， 哎， 我们挑费小， 是 光顾本儿来，我不要转儿啊， 多合适， 这一家挨一家 啊， 这一份挨一份，他， 嗯， 什么叫那行市的那叫理儿啊， 没错， 来到了我这摊儿 啊， 卖多少钱一尺， 是啊， 我要卖五毛六 啊， 天大的胆子不敢怎么要啊， 我说 这一个样的布， 哎， 这一个样的货， 哎， 这一个样的色儿，要是一个样的价儿 啊， 叫你老想一想，他谁还买我这大的边小的眼儿，小门脸这个小布摊儿，小字号眼儿的这个拎不头玩随不牌来吧， 好， 那位先生说， 说什么 你要卖多少钱呢， 是啊， 您站稳了脚步， 哦， 讨一讨尺寸呢，啊，听听价来吧， 听听， 一讨五尺， 哎， 两讨一丈， 对， 三讨一丈五， 嘿， 足够一丈六， 好， 我算您一丈四， 这怎么办， 少打尺寸呢，啊，少和价来吧， 多合适， 他卖五毛六， 咱卖多少钱， 咱卖一毛八， 才一毛八， 这一尺一毛八， 嗯， 这十尺一块八，四尺打四毛，四八三毛二，这再打一块八，共计是两块着五毛二啊， 两块五毛二， 二分零二我不要了， 我零 您给两块五 啊， 心里可别打鼓 哦， 眼是关宝珠， 是 心里有算盘， 对， 搂搂算盘子，你喝喝点去吧， 算什么？ 不买不要紧， 怎么着？ 只当拿去的瞧， 哦， 只当拿去的看， 对， 洋钱做包我还管推呢， 管推 带着您家去， 嗯， 先下水洗， 是 后拿尺牌， 哎， 要抽了尺掉了色，拿回来还呢，再有这中布， 怎么样？ 还有三不怕， 哪三不怕？ 不怕洗，不怕晒，不怕烫，怎么洗也不掉色，就是不掉色， 这是青布。 这是漂白， 哎，废话，漂白有掉色的吗？ 那位先生说， 说什么？ 卖布头的 啊， 你给我包上吧， 行， 你给我裹上吧， 对， 包上裹上就算我要了， 要了。 你来这阵儿要卖，我不能卖呀， 怎么不卖？ 怎么回的事儿？这、 啊、 格外的省钱，我还得让呢， 怎么让呢？ 这不两块五 啊， 我让去一毛， 有本儿， 您给两块四 哦， 这不两块四 啊。 我让去两毛， 瞧吧， 您给两块二， 哎， 这不两块二， 啊、 我再让两毛， 别让了， 您给两块钱， 又有 那位先生说， 说什么？ 给我包上吧， 哎哎， 给我裹上吧， 好， 两块大洋就算我要了， 要了， 为了这阵儿要卖，我不能卖呀， 怎么还？ 我把钱让了家， 啊， 我往外一推他， 是 你少给一个子儿，少给一个大，你少给一个崩子儿，我不能卖呀， 不卖， 我不两块钱 啊， 狠了狠了吧， 又 糟了糟了吧， 是 我鸡噔噔啊，咯噔噔啊，两块大。洋我打了破了吧， 别叫， 你给一块九， 有本儿， 你给一块八， 瞧着， 再让一毛， 别让， 你给一块七， 赔了， 这不一块七， 啊、 那位还不要， 哎呦呦， 让两毛去两毛，您给一块三， 有本儿， 这一块三， 啊， 那位还不要， 啊， 我让一毛去一毛，您给一块一， 瞧着， 让五分去五分，您给一块钱， 别让了， 这不一块钱， 啊， 那位还不要， 怎么办？ 我让五毛去五毛， 卖多少钱？ 白拿去了。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马志明先生和黄宗民先生表演的这段卖布头，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呀再和你一起呢继续分享马氏相声世家各位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 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爱。